欠咗憤怒，仲有雜氣。哦，呢個披支法就冇啦，連雜氣都冇埋。等於乜嘢呢？等於呢個杯醉咗杯酒，倒咗佢。呢個杯再聞一聞，有冇酒氣啊？有，呢個就係聖盟人啦。如果再將呢個杯俾啲洗潔精洗乾淨，佢連雜氣都冇埋咁啊！呢個就係披支法啦，即係心中嘅煩惱斷咗，就係阿羅漢。洗乾淨嘅雜氣就係披支法。咁所以咧，披支法同埋聖盟咧，大家都是覺悟呢個無生理，大家都證得呢個真空涅槃，但是佢咧就叫做中性，聲聞叫做小性嚇。嗱、啊、呢、这個明白啦。咁如果明白呢度咧，又可以答中一佢一條題目啦嗬。咁嗱呢度講無量啊。就顯其數之多，顯其數量之多嚇。但凡夫嚟睇叫做無量啫，在法眼嚟睇咧，仍舊係有限量嘅。所以呢個無量咧，係叫做有量的無量，並不是絕對的無量。初心呢就是初初發心學披支法，披支法呢是離群獨居的，所以不是佛的上垂眾。但是現在呢，因為休下自知呢，所以呢就大家都同嚟到佛的前面。咁休下自知大家都知道了，自年而家已經開始結下安居了，等到三個月之後呢就休下、哦、解下了，解下之後呢，那那天呢大家都很高興、哦、因為在這個三個月裡面修學呢是會有進步的，那大家呢都來到佛前呢講他修學的心得給佛聽，同時呢大家互相勉勵，大家檢討一下在這三個月裡面有沒有犯什麼過失呢，自己不知道的麻煩你告訴我聽啦，那大家檢討一下自己的過失，那當眾懺悔依時清淨，大家都很歡喜，這個叫做自知。但是現在呢，我不知道自知的程度是怎樣了，如果無意中發現了自己有過失的話呢，如果人家告訴你聽，你會不會歡喜呢？抑或喂，你真的多事啊，會不會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那現在這一天呢，無量披支法就來到、哦、十方菩薩知揭心意，陰奉慈嚴將求物意，即時而來呼作現安，為之回中先是心意，發現清淨得未曾有。這一段經文呢就是講菩薩眾，亦是結集佛經的人所講的。因為結下自知這個時候呢，不但是很多現覺、啊、是混集在這個佛前附屬這個比丘去 作這個自知法，即使是十方世界的菩薩、啊、也都來參加這個法會、哦、為什麼呢？他要想知揭心意，心中有疑惑，是想來到佛前呢請教依法的。大家都知道菩薩的功行呢是比異性高深很多了，但是修學應究未究竟、啊、因此呢他就想將這三個月裡面、啊、所修所證的情況

文士師利發覺這樣呢就可以馬上見到法，見到文士師利這個所現的歡喜藏摩尼寶積法。在《悲花經》裏面亦說，文士師利菩薩未來成佛，號普賢而來。如果有眾生啊，得現普，得聞到普賢而來的名，能滅五無更罪。啊，咁就要恭喜各位啦！今日聽到啦，普賢而來。再讀一次，普賢而來，罷啦，我哋可以滅五無更罪，哦，最重嘅罪都可以消滅啦。咪罪滅就復生咯，係嘛？咁罪滅復生，大家都有福咯。咁係咪值得恭喜呢？唔係，大乘心地觀經亦有話，嗱，大家記住嚇。文殊師利大聖尊十方之法以為母，一切如來初發心，皆因文殊救化力。哇，文殊師利菩薩是十方法的媽媽，十方法之所以懂得發菩提心、行菩薩道、成佛度眾生，都是因為文殊師利教化他啊，犀利嘛！哦，咁文殊師利菩薩居然現在咧，佢示現響釋迦牟尼佛座下做菩薩、做弟子啊！咁由此咧，我哋仲有什乜嘢值得驕傲啊？係咪？有啲人咧，我師父好叻噶，我點可以睇得起你呢個冇學問嘅人啊？係咪？你睇下文殊菩薩，佢幾叻，但係佢仍舊係當釋迦牟尼佛係佢嘅師父，本嚟佢係釋迦牟尼佛嘅師公嘛，你哋知道啦。他是燕登佛 的師父嘛，文殊菩薩是吧？燕登佛是釋迦牟尼佛的師父嘛，那說推起上來的嘛，文殊師利菩薩不是說釋迦牟尼佛的師公咯，他而家回來做他座下弟子，哦，所以佛法是絕對平等的，佛法是不會執著的，哦，那呢在這部經裡面他有很多責任。第一，啊，他呢將就往復，啊，提掌阿難及摩登伽歸類法所。第二，他在第七分辨見之中呢發回大眾，啊，因為法話精見色空，啊，是非是義呢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，啊，咁於是呢文殊師利菩薩呢就起坐禮佛代大眾請問，而解決咗大家嘅疑問。第三呢就係曾奉佛嘅命令啊，選擇圓通本根，為阿難同埋呢一個娑婆世界眾生入道嘅方便。第四呢是請問經名，流通這一部經，利益我們現在的眾生，哦，他不但在這一部經是作四種法事，在《法花經》是為知法的書，是為在《華嚴經》呢是根本師，在這一部經是叫做集法師，哦，我們知道文殊師利菩薩是多麼大智慧，所以呢他就居恆河沙菩薩之的上首。